好像花一个月慢慢胀满的时候，这种时候用真武汤都是非常好用的。那像是比如说你说治疗这个肝硬化好了，你可以肝硬化的部分你用什么道黄直冲丸之类的那种化淤血的药把肝硬掉都肝溶掉嘛、哦、那另外你这个腹水的部分你就用真武汤来退，其实效果是很好，因为真武汤退水的话是固本培元的做法、哦、能够让这个人他的身体的整个机能变好，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那我们在用真武汤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如果是肾坏死或者肾衰竭的情况之下、哦、那这个真武汤我们有时候是一出手吧，一帖药里面附子就要二两起跳，现在这样二两，因为刚刚台数曲已经说过了，为什么要乘以两倍再乘以两倍，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出手就二两起跳其实并不过分啊、哦。那这个附子一出手就二两起跳之外呢，我会建议说是可以加黄芪，黄芪也可以加个二两。其实黄芪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要取真武汤它原本的疗效的话是不要加黄芪的，因为真武汤它原本的疗效是把水气这样子转上来，对不对？好像转上头，你加了黄芪之后这个水会变成从淋巴这边过来，所以不会上头，所以你要治五官病用真武汤的话就不能放黄芪，但是你现在只是要退水的话就可以放黄芪，就是黄芪直补三焦水道的功能胜过猪苓跟茯苓，所以加黄芪。那加了黄芪你可能怕这个会有点燥，那黄芪利水跟什么是好朋友？是跟糯米是好朋友，因为你用了黄芪之后你的肺会变干，所以你一定要加一点润肺的东西，不然的话肺为水之上源、哦、肺真的干掉你水也走不通，所以呢你就加二两黄芪再加一撮糯米，这样的一帖真武汤来退这个水。那你说一般我们说什么下肢水肿心思是心脏不好，上脸浮肿是肾不好，那真武汤不用分，因为真武汤心肾都治，所以不用这样子分。那你这样子在退他的水肿，这样子一帖真武汤下去一天两天这样喝，那水肿会开始退。好，这是一个路数，但是这个路数在使用的时候就会需要一些微微的调节。首先就是当一个人的肾脏已经开始坏死了，其实多多少少他已经开始淤住了，那所以我们通常是为了挂保险起见，就先把化瘀的药开进去。所以这个真武汤里面我们通常会开比如说两三钱桃仁，两三钱红花也不用到藏红，川红就可以了，这样先开下去，就是预料这个失去功能的肾可能会有一些淤塞的部分，就用化瘀的药先开下去，就是挂保险，可能这个药开下去没有什么用途，但是先开下去比较安心啊，就是功力不够的人可以先开。那另外这个化瘀药会有一个用途，就是有的时候你不开化瘀药你退这个水啊，你会发现说哎，怎么这个右腿的水啊退了，可是左腿还肿着，那就是意味着他左腿的血管不通，这是需要用到化瘀药的，就是 一条腿退了一条腿不退，那就要加化瘀药。那另外还有就是你可能会退水发现说哎，这个整个腿的水都退了啊，可是就脚踝这个地方还鼓一坨出来，那其他地方都没水，就一坨地方有腿，是开什么药？是知母，对不对？就是有微微的发炎所以勾住的水，那是知母在作用的啊、哦。所以就是在退水的过程里面看看要不要加个一钱的知母啊，这样也可以。如果你已经先加好黄芪的话，知母就不会太寒，因为知母的寒性黄芪刚好很好跟它中和。那另外就是像如果将来我们提下堂课我们提到用真武汤治心脏病的时候啊，那这个真武汤治心脏病通常会加点丹参啦，我们会说哎，心脏有瘀嘛啊，所以心脏区块的淤血用丹参来化瘀，加个几钱，那也是挂保险。其实真武汤本身的力道还蛮够的，你说是不是一定要加丹参或者什么血管太脏要清血管要加点泽系，好，你都可以加，但是在心脏这个部分用真武汤的加就是挂个保险啦，就是因为你会觉得说可能这个人的心脏心室已经肥大啦或怎么样，那你用丹参这种化瘀的药比较能够快点让他这个心脏这个肥大的部分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啊，所以就加一点化瘀的药，那就是真武汤在临床上的一些治疗一些疾病的退扩用法。那高血压的事情我们今天先不用讲，但是我们至少这样的用法我们要晓得。那在用真武汤临床上面我们还可以拿来干嘛呀？ 拿来减肥啦，就是治疗水肥啦，就是水毒的肥啊。那水肥的水肥肥哪里啊？大概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人脸色有点灰白灰白的，肉有点泡泡的啊。那可是从前赠送课的时候我也讲过，用真武汤治疗水肥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说你大概只能够自己关起门来吃了，因为给别人开往往人家受不了。因为真武汤治水肥，有些人是直接吃直接就瘦，但是也有些人是吃真武汤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头两个月啊，不但不瘦反而狂肥，就是越吃越肥，就好像你的身体里面那个水毒啊，你不去动它就算了，你开始动，对不对？好像把身体里面扭巴布一样，什么组织里面的水都挤出来，反正这个人爆肥。就是爆肥两个月的时候，你就要安慰他说今天会爆肥，明天就会瘦啊。那但是问题是花两个月爆肥之后，如果你是用科学中药这种没力没力的吃法，可能要再花六个月才会瘦下去哦，所以就会让人觉得很辛苦。而且真武汤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方子，如果你来治杂病的话是很容易很容易破功的。像那个用真武汤，你说谭树菊开这个八两附子的啊，都是人家吃点生菜水果就破功了，那更何况我们小里小气的用科学中药在减肥。真武汤你要用啊，就是一定喝水，一定要喝很热很热的水，就是就连跟体温差不多的温水都不行，都会破功。如果你用科学中药的话，就是你必须要喝到那种像是我们去吃饮茶，人家倒一杯茶给我们，我们觉得太烫，对不对？喝不下去，放一下觉得不烫了，可以喝了，就是要你要喝的水就都要维持在那个温度，就是不烫了可以喝的那个最高级限制。那你如果喝到温温冷冷的水，真武汤破功，就是科学中药真武汤没有那么厉害，遇到冷水就不太行了。那你平常喝水就必须是喝，就一定要喝热水，然后呢不渴的时候就不要喝水喝着玩，然后喝的话就抿小小喝几口，觉得解渴了就停，这样常年的过了这种沙漠人生啊，然后真武汤才会有效。所以你想这怎么能够开给别人，就是当然不可能了。那真武汤的这个爆肥呢，我们临床的观察是这样子，爆肥之后肥到顶点它就会开始慢慢退啊，所以这个减肥法称之为水落石出法啊。那等到你的肥肉消掉之后呢，你会留下一身有棱有角的白白的肌肉。为什么要说有棱有角白白的肌肉？因为用中药制造的肌肉还有不同品质的，真武肌是有棱有角白白的肌肉，如果你是吃小建中汤长出来的肌肉是无棱无角圆润的红红的肌肉，就是红润而没有棱角的肌肉，那是小建中汤让你长出来。那真武肌跟小建肌就规格不一样，大家先知道一下啊，不要到时候你减肥了之后说我怎么变成金刚芭比了、啊、要找人算账啊。那真武肌就是这样子。那这个那男生大家会觉得真武肌比较好看吧啊。那真武汤呢，如果你是这样的吃，其实如果连续吃连续吃，其实也有可能吃上火的。像我吃真武汤，如果吃上火，有的时候是肛门会觉得有点热热痛痛的，那那个时候我通常是用当归赤豆散来退了。那当归赤豆散你也不用照原方，原方的当归赤豆散当然很有效，是做治痔疮的，就是你吃红豆要泡水发芽再拿来晒干再做药。那平常的话你就科学中药啊，一罐当归一罐赤小豆，然后你就两瓢赤小豆对一罐当归，这样也有效的啦，就是去除肛门发有发炎或者血分太热的话，这还蛮有效的。那真武汤其实我比较常用科学中药，我很少用煎剂，因为真武汤它煮了一锅分三次喝，对不对？可是它一冷掉就整锅汤都黑掉，然后臭臭的，就附子是一个很不安定的东西，一冷掉就变质。所以如果你要用煎剂的话，可能要准备一个保温的东西，就是你煮好了一锅之后啊，你倒出一碗晾着喝，你另外两碗你就先把它封起来、哦、不要让它冷掉，冷掉之后那个颜色跟味道都变得很糟糕。那这个，所以说我们如果用真武汤来减肥的话呢，就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可能这个疗程是漫长的六个月八个月啊。但是呢，我常常说我心目中比较好的减肥方法还是用真武汤，因为用真武汤来减肥是能够让你整个人的代谢机能都好起来， 这才是真正的让身体好起来的减肥方法。那你不用真武汤，用一些乱七八糟其他清泻的药的话，那越减就是身体越虚啊，所以这是蛮糟糕的状况。那么讲到这个真武汤减肥之后呢，我想我们就要开始来看一看什么样的体质可以以杂病为前提来使用真武汤。像我觉得真武汤的辨证点很难抓的是感冒的时候难抓，因为都是发烧，都是身体痛，都是身体重，所以然后脉象又不太一定，所以你很难抓。比如说感冒到第十天左右，哎，你觉得哦，好像感冒也好的差不多了，可是就是很爱困，不想上班，然后你就要把一把自己的肾脉，看有没有这个肾脉，哎，怎么肾脉浮起来一坨，那真武汤症就是感冒的真武汤症难抓。但是相反的，杂病的真武汤症蛮好抓的。比如说我们说人的舌头啊是通着人的心脏，对不对？那心脏是阳气最旺盛的脏，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舌头上面是浮肿的，甚至是充满牙痕的，那连心脏所管的地盘都还可以浮肿，那就代表你的水实在是太毒了。所以我常常会以杂病来说的话，我往往会说舌头边缘有很多牙痕的人往往就是真武汤症的水毒体质。其实这个往往也是随便讲啦，干脆就说台湾人 90% 都是水毒体质，这样比较轻松哦。就是几乎都可以用到真武汤，那真武汤吃过头了再吃一铁柱鸟汤来下火就好了。那这个所以如果你们看看自己舌头边是有牙痕的话，就可以用真武汤。可是这个话我讲又觉得有失厚道。怎么说呢？就是你说你我有牙痕我吃真武汤，有的时候吃快的人可能吃一两个礼拜牙痕就退了，慢的人吃了四个月牙痕还没退呢。因为水毒体质是一种体质，要把这个体质扭转过来那个工程很浩大哦，所以可能是半年到一年的这个努力的事，就是你可能不能期待扭转这个体质是可以这样子好像一剂之二剂矣的哦。因为真武汤，因为我昨天要教真武汤的时候，就有同学下课的时候在跟我讲说，老师你要叫人做煎剂啦，就是真武汤这个药你吃科学中药恐怕不够力。就同学说他这个桂枝汤做煎剂治感冒，喝下去两分钟就好啊，哪里像科学中药那么慢哦。的确哦，我到今天桂枝汤还没吃过煎剂，因为都贪图科学中药的方便哦，所以同学跟我讲说，老师要教大家用煎剂啊，你不要用那个科学中药太慢了。那所以你们看着办好了，要有效的话可能要用煎剂。那煎剂的话那附子二两起跳了，那煮久一点哈，二两我们有些门口的烂药房那个附子二两也可以把你麻倒了，那很厉害的哦。现在的台湾的附子就是药性不够有很多啊，还蛮多的。那这个真武汤呢，就在使用上面往往效果是慢慢的发生。但是你要想真武汤症的这个所谓的水毒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花了我们漫长的前半生的饮食习惯跟过日子的习惯累积出来的。甚至我们中国人说恐伤肾，对不对？我们台湾人是多么的活在恐伤肾之中啊，对不对？就是小孩子啊，然后怕他身体不好啊，然后塞很多青菜水果啊，然后变得阳气不够啊，常年鼻子过敏啊，然后呢就变成都要张着嘴巴睡觉啊，那任督脉就不通啊，然后五脏就烧干了，短命30年啊。就小孩子就在恐惧之中，一个人就一辈子就乱七八糟就结束了。就是那像恐惧伤肾，这个我在肾脏跟情志跟同学讲了，就是要如何克制恐伤肾的问题啊。我在想我们这边也不是庄子课啊，其实教了也没用，我不认为同学做得到。要克制恐伤肾，我觉得目前为止我觉得最有效的招数就是要活在一个不被恐惧吞没的状态之中。你说人啊遇到恐惧的事情可以告诉自己要打起勇气啊，就是去面对，这个谁都会。人被恐惧吞没的时候都是什么时候你知道？都是人在变成有爱心的时候。 人变成有爱心的时候，就是啊，怕这个人出什么状况，怕这个事情坏下去，所以忍不住出手帮他，忍不住多说几句话劝告他，提醒他一下。当一个人变成有爱心的时候，其实99%都是被恐惧支配的时候。所以当你发现这个人需要你担心，需要你关心，需要你有爱心的时候，你就摆烂，这样子长期的做，4个月以后人就逃离恐惧的支配了。但是问题是，你们做得到吗？现在你要一个慈母忽然变成一个冷面之人啊，大概做不到。可是其实现在台湾人最大的问题，被这个恐惧牢牢的缠住，往往不是我们一般人说的有意识的恐惧，而是在这个爱心之中，这是最要命的事情。而爱心这件事情会变成从恶，就像有一个人，他之前说中了一堆不好的原因，乃至于今天遭到这个坏结果，你还要去帮忙他解决他现在的问题。但是你说这个人如果是就是天灾地变什么地震什么的，你去帮忙救灾，那没有话讲。可是如果他是一个之前做事情的系统方法不对，乃至于后来遭到恶报，你去帮忙他，把生命力丢给他，不是好像是捐钱来乐捐这个错误的方法跟错误的系统吗？那是从恶啊，怎么会是爱心？所以这个小孩子不喜欢听爸爸妈妈话，不喜欢多穿衣服，然后感冒了，你就不要提醒他加衣服，你就让他感冒，每次让他感冒，天天感冒，然后我们小帮助教就开始自己会吃鼠鱼丸了。就是这种事情，就是他受到应有的教训就好了，不要莫名其妙有爱心。就是当我们担心事情坏下去了，就会有爱心，那个有爱心就是被恐惧支配。你要保住你的肾，你就拜托不要有爱心哦，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但是大家做不到吧，讲讲就算了。但是你要想想看，我们台湾人就是这么有爱心哦，所以牺牲之国啊，所以大家都被恐惧所支配，就逃不出来，这很要命。因为真武汤能帮多少，就是吃水果的事情真武汤还有办法，这个肾阳消灭的事情没有什么要有办法，肾阳消灭是心理上的问题。那这个到最后的最后一点时间，我要跟同学说明的是什么呢？是真武汤的一些补充的辩证点，就是我要跟同学讲一下这个附证啊。那真武汤因为辩证点不够多，所以我们可能要借助一些日本人的这个复诊的方法来看啊，真武汤正要怎么用。那顺便从复诊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认得出来真武汤症跟肾气丸症是如何的不一样。其实我们讲白一点，就是如果比较有吃药比较有感觉的同学，其实都有跟我讲过，就是说根本上你吃肾气丸跟吃肾气真武汤吃下去的身体感觉就不一样。像真武汤是一个把水气转到头上来的，像我们上次讲到栀子豆豉汤，讲到青肾香蕉，对不对？其实有一种失眠是真武汤症哦，就是你的肾水上不来，无能去跟心相交。那这种肾阳太虚的人，你用远志用豆豉都没有用，要用附子。那如果有一个人的失眠是躺在床上，他不会觉得很烦，可是呢他是脸色苍白，精神恍惚，然后呼吸好像很浅很喘，你就要考虑这个失眠是真武汤症的失眠，要把这个水气转上来才能够心肾相交。所以真武汤比较是转这一圈，而转这一圈可以帮助人很多东西。而肾气汤呢，比较是让人长命百岁，就是人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营养跟能量是储存在三阴经的区块，肝脾肾。肾气丸是把阳气跟营养呢补到三阴经里面去，所以肾气丸的走法是走三阴经，而真武汤的走法是走任督脉，就所谓的运转合车啊，督脉上来是进阳火，任脉下来是退阴符，所以它的这个药性的走法是不一样的。那因为它的走法不一样，所以它的复诊方法也就不一样。像肾气丸在这个《金匮要略》里面，它有一个辩证的条文是说什么？治脚气入腹，上少腹不仁，就是治疗你这个脚气病是什么？当然我们现在会定义成为维他命 B 不足，那古时候都没有那么严格，就是脚没力了啊，脚软。那这个脚软，我们是不是可以假设是他的脚上的经络没有能量了？那这个脚的内侧的经络就是三阴经，对不对？肝脾肾经。那这个上来之后就到达人的小腹，对不对？所以肾气丸症，它可能是这个人的小腹呢特别的僵硬， 啊，那这是少妇不仁。那吃了肾气汤的话，如果你是用汤剂的话，是可以有希望当场感觉得到，这个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这边这样钻下去，就是会感觉出肾气汤在钻三阴经。那真武汤吃下去是没有这个感觉的。那临床上面日本人所给的真武汤的复诊是什么呢？就是啊，如果你的肚子呢是真武汤症，标准的真武汤的肚子呢，就是你的肚脐的上面跟下面这个最中间一条啊，你会觉得这个肉啊好像有一条筋硬邦邦的，好像肚子啊有一条铅笔芯埋在里面那种感觉。就是一般的这个猛男啊，所谓的什么六块肌八块肌啊，不是说是最中间是最凹下去的吗？肌肉要大坨，要大坨在旁边，对不对？可是真武汤症的肚子就是你勒摸摸你的肚皮，会觉得这个最中间这一条有一条什么琴弦一样的东西勒在那边。所以这种有铅笔芯的肚子就是标准的真武汤症。你甚至可以想象说这个人是这个水啊不能这样运转过来，所以呢他的任脉是没有水的，那任脉没有水，任脉就会绷紧，所以这个身体的物质的身体会产生一条铅笔芯出来。那这个铅笔芯呢，肚脐上也有，肚脐下也有的话，那是真武汤症。如果肚脐上没有，只有肚脐下也有，只有肚脐下才有的话，那是肾气汤症。因为到了少妇小妇这边就是三阴的范围了啊，这是肾气汤症。那另外呢，如果是一个水毒型体质的人，当然水毒型的体质的人不一定是真武汤了啊，什么苓桂竹甘汤啦、茯苓甘草汤什么都有可能。如果是水毒型体质的人呢，我们复诊的领域会发现说，如果一个人是淤血型的体质的人，他是左边的肚子会比较硬邦邦的，如果是水毒型的体质的人，右边的肚子会比较硬邦邦的。所以你如果这个肚子哈，在那个六块肌八块肌那个旁边那个交接缝的那种地方啊，你把这两条肚子往旁边抠抠看，有没有人会发现到你左边的肚子跟右边的肚子抠起来很明显，右边的肚子这边比较硬邦邦的。我想应该会有人才对，就是右边的这个肚子抠起来比左边硬，有没有人？有哈，那就是水毒型的肚子啊。所以这种就是可以吃真武汤的。那相反的，如果是肾气丸的肚子的话呢，这个少妇不仁，你可以说是肚子有点僵硬，你也可以说是在按肚子的时候啊，会感觉这个下腹部有一个倒八字形的地方，会按起来觉得特别的硬邦邦的。那那是三阴经的走过的区块嘛，所以这两块地方硬起来好像特别的僵硬，那就是肾气丸的少妇不仁，那你是需要补三阴经。像有些病呢，你也不一定要用真武汤的肾气丸，比如说像肾物腺肿大，对不对？真武汤也有效，肾气丸也有效，但当然嘛，人家说铁路都经过的是站啊，对不对？会阴血啊，对不对？任督脉也转啊，那是三阴经也过啊，所以那肾物腺的问题，真武汤也对，肾气丸也对吧？那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些时候，你还是要用复诊把它分辨出来。那这个如果是这个肾气丸的少妇不仁，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辨证方法，就是让这个人躺平，然后呢，你的手呢，一只手按在他的肚脐上，一只手按在他的肚脐下，然后一起施加压力，然后跟他讲说不必太用力，就只是感到有压力的时候，你可以微微用肚子抵抗一下。肾气丸症的人，他的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他的肚脐上的肉的力量比肚脐下的肉的力量强很多，就是肚脐下的小腹这一块比较没力。那你不要说哎，老师你不是说僵硬吗？僵硬怎么会比较没有力？那不一，就是这两个选项是不冲突的。僵硬归僵硬，没力归没力，人是可以又僵硬又没力的哦。死人比活人僵硬，可是比活人没力哦。所以就是肾气丸是比较死的一个小腹哦，所以它会比较僵硬而无力。所以用这样的方法，你可以辨识出小腹那个区块比较是找肾气丸症，那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比较是找真武汤症。那同学不妨回去摸摸看哦。那真武汤在杂病上面的推广运用，我们就下个礼拜再来讲哈、哦。那希望这样子慢慢慢慢能够帮同学勾勒出一个真武汤的使用的机会，其实常常可以用的啊、哦，常常可以用的。是多。